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the cards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The hidden 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He may playJack of diamonds. He may lay the queen of spades. He may conceal a king in his hand while a memory of it fades.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Steve 声音的尾声和这个口琴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音色。这里我们听到是电影《Leon》的片尾曲，中文的译法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片尾曲真的很适合 Sting 来演唱。这首曲子名字叫做《Shape of My Heart》，我的心是红糖。到底说什么？说这是打扑克牌吗？不是，其实说的是爱。黑桃、草花、方块都不是我心的形状，我的心的形状是红桃，而红桃的牌语是爱情。交叉的一刹那，时光定格。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周三，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你在吗？我在这里。 一听这段音乐，明显着有当代电影音乐的特点。它是《加勒比海盗》其中的一段，作曲是 Hans Zimmer。韩金默的配乐和电影情节的结合永远是他的一大亮点，可能对于那些相对学院派的配乐家来说，这一点是比较难的，因为接受了严格的古典音乐学习和训练，有严格的师承关系的音乐家要想改变古典音乐还有那种管弦乐队本身严密庞大的结构而去适应符合电影情节的发展，这个情节还不可避免的会充满了细节和诡异的成分。但是还是这句话，时代不同了，在当代的音乐家，无论是科班的学院派的还是今天的音乐家，都以着不同的形式来配合电影音乐，但是 Hans Zimmer 的尝试总是有些不同。他将古典配乐的交响乐的宏大的结构和电子乐的冲击感结合在一起，而且像在很多音乐上，他宁可放弃我们所熟知的旋律，而为了配合电影音乐的情节的发展，而使得音乐和电影的结合更加的紧密，而不是像有些电影整篇整篇的都在铺很大的配乐，以至于配乐在抢戏。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哎，电影配乐抢戏很好啊，我爱听，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音乐来说就不合格了。好吧，说到加勒比海盗，我想大家都想听这个段落吧，起码也有我们熟知的主题出现。好多朋友还微微在节目一开始的电影《教父》当中是没有来及和大家介绍，小库说了《教父》啊，安卓说了喜爱的电影音乐之一，小库也说刚才的旋律好像到了迷人的西西里啊，后来又到了这个杀手不太冷，接下来我们这一段听到的都是《加勒比海盗》。因为今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而我也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一直很期待周三的古典流行电影音乐特辑，是吗？会飞的老马就说了，又到了周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终于等来了电影音乐时间。电影音乐可以引来诸多的对往事的回忆，是这样啊。许迪说了，来自东北方的微风吹浓了秋意。小月老师秋安，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大家都记得呀。 在一段激情过后，也看到更多的朋友来签到。鹏鹏你好，真的是许久没见，很高兴又在周三的节目当中相见了。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这段我们听到的是《超人特工二》当中的音乐，在这里面有很多的阿卡贝拉的演唱都很好听，这是其中说到冰人 Frozen 其中的一段主题。 古典也流行。是啊，一下子从加勒比海盗跳到了乱世佳人。本来呢想做一个对比，就是过去的电影配乐的经典和今天的包括现代的一些电影配乐经典做一个对比，其中对比最大的像是刚才我提到的 Hans Zimmer 对比 Max Steiner。 后来但是我觉得这样对比可能对 Hans Zimmer 不太公平，为什么呢？将过去的一段段非常优秀的经典音乐经过时间淘洗留下来的一定是最为优秀的，可是 Hans Zimmer 的很多电影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怎么能确定是经典呢？而且以他一个人对列好几个人，这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还是顺着时间的脉络往下继续听吧。这一段是乱世佳人，我看到很多好朋友也在这个刚才的加勒比海盗当中签到了，不过大家说说为什么来爱这些电影音乐吧，除了这些音乐有你的记忆还有故事发生吗？像缅甸猫啊，小林呀，还有小星星啊。为这段配乐的是 Max Steiner， 那他又被问为是在上个世纪的电影音乐教父，真的是一开始我们听教父，但是被誉为电影音乐教父的音乐家还真不少，像在意大利尼诺罗塔创作电影教父的那位作曲家被认为是电影配乐的教父，而在美国 Max Steiner 被认为是电影音乐教父，是黄金时代初期电影音乐领域里威望最高影响最大的作曲家。他先后共创作过300多部电影音乐，3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原作音乐奖。我们听到他的音乐绝对是管弦乐配器的鼻祖，像 John Williams 都是受到他的影响，而他呢也是从古典音乐出身。要知道理查施特劳斯是他的教父，斯坦纳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音乐世家，古斯塔夫马勒曾经是教他指挥和作曲。在1905年，斯坦纳移居伦敦，在那里指挥各种类型的音乐演出。1914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来到了美国。起初呢，他在百老汇创作并指挥音乐剧，后来呢进入到了雷电华公司，很快成为这个公司的音乐部的负责人。在1929到1936年间，斯坦纳在雷电华电影公司的时候创作了，成为这个公司的音乐部的负责人。在1929到1936年间，斯坦纳在雷电华电影公司的时候创作了近135部电影配乐，包括其中拍摄于1933年的《金刚》是电影音乐史上的第一个交响化的配乐，也是作为典型的主导动机为核心的配乐。对，但那时候还没有很特别的一些交响配乐的城市化，也是斯坦纳来创立的作为典型主导动机为核心的配乐，堪称是电影音乐的一个里程碑。斯坦纳在1937年转入华纳公司，并成为《乱世佳人》的配乐领导者。因为这部影片还有多位的作曲家参与配乐，斯坦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尽管《乱世佳人》的音乐没有拿到来年的奥斯卡奖，但是无可否认，他的成功使斯坦纳成为电影音乐领域当之无愧的教父级的人物。这么快，上半时段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下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古月和你一会儿见。 9月8日，吉利帝豪 GSE 闪电交车季震撼来袭，七重好礼享不停，闪定闪交，延迟就赔，现场更享多轮抽奖，惊喜礼遇等你开场，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怎么没有朋友之声呢？觉得刚才那段音乐熟悉吗？是不是在哪儿好像听过？其实只是风格类似而已。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则是选自《超人特工队》的二。哎，说到这部电影，也是一部动画电影，在前些日子给大家介绍过，但是其中的音乐都很有特点，就像刚才那段音乐，其实模仿了那个时候的冷爵士，也是向很多的包括那种特工的电影来致敬，包括 James Bond 007，包括阿汤哥碟中谍系列等等，所以呢才有了刚才的那段音乐。你像现在我们听到的背景是粉红豹，刚才那段《超人特工二》也是向过去的那种冷爵士来致敬了。听，我都是穿插着给大家来听的。再来听这段音乐。小象哈泰利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都是选自亨利曼奇尼的作品，但是头脑特工队融合了很多音乐的元素，包括现在开创了电子音乐与管弦乐队的当代的音乐鼻祖，那就是汉斯季默的音乐风格，包括过去的冷爵士等等，还有包括很多的这种侦探系列，刚才我提到的007啊，还有碟中谍系列啊，这些音乐都融合其中，形成了今天的这种风格。再给大家带来这部电影当中的一段阿卡贝拉，还记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了一段只有在新年的时候可以听到的阿卡贝拉吗？下雪了，那当时有朋友说，我记得是妮妮说了，很有那种换季的感觉，有些伤感，但是今天这段阿卡贝拉绝对不会有那样的感受。 一段非常简单的钢琴小曲出现在电影当中。这里是古典流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电影音乐，电影配乐在电影当中出现的主题音乐，一般配合了情节发展、场景的情绪，起到了烘托气氛的作用。而电影的配乐像由乐器、声乐、乐团、电子音乐、管弦乐队等等方式。在无声电影时代，电影只是透过影像以及简单的文字，而无需音乐的介入，就能够把电影的情节完整的传达出来。而无声电影的时代，有时呢会在电影的演出当中，也有一些临时的音乐家在现场弹一些钢琴、室内乐来演奏，但这些音乐都不是特别创作的，而是一些著名的作品、小曲子在电影当中的间歇。随着有声电影的问世，电影制作尝试加入了大量的配乐，一方面满足大家听觉上的享受，另一方面则由音乐来引导大家欣赏影片。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可以说这些电影配乐我们听到的是不同音乐的风格，有电子的、管弦乐队的、怀旧的，还有人声的，还有声乐的、演唱的。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部电影当中的音乐，叫做《蒙特卡洛》。这部电影真的应了这句话，有时候你可能会忘记当时看过的影片，但是音乐一定会让你记住。听着这段音乐，你有没有感觉像在自己躺在草坪上，让自己晒得舒服服服的，人与自然完全融合在一体。音乐中好像有着草的芳香的气味，夏日的味道，尽管夏天已经过去了。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三个女孩的故事，很适合夏天轻轻松松的来看。但是也许这部影片在影史上没有留下痕迹，但是如此的美妙的音乐一定让你记忆犹新。在这里我还为你带来了一首翻唱曲，选自历远仙踪 Over the Rainbow。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 And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 away above the chimney tops. That's where 听到的是《绿野仙踪》当中的那首主题曲《Over the Rainbow》，让他的歌声可以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我们在纯真童趣中成长。每一句台词、每个音符、每样道具，曾经的都已经成为了电影史中的瑰宝。而那样一首经典的歌曲也被不断的翻唱。而今天呢，其实我也想再做个对比，来听听过去的老电影的插曲。而其实呢，这并不是老电影，而是一种回顾，选自电影《缇娜》当中。记得电影《皮娜》吗？前两天为大家带来了威姆·文德斯拍摄的一部影片当中的音乐，是在周一、周二。我当时讲的是《继承者》音乐当中的不同的类型，其中选了几组，一组是《林荫道俱乐部》来自古巴，还有一组呢是《安德烈·里约》，还有一组是歌剧当中的作品。那其中呢，《林荫道》上的古巴俱乐部是导演维姆·文德斯拍摄的一部影片，而其中呢，另外一部就是这部电影《缇娜》。在电影《缇娜》中，《缇娜之翼》档案素材中的影像出现，收录了三段缇娜的舞蹈：穆勒咖啡馆、春之祭和月圆。因为在影片的拍摄当中，著名的舞蹈家皮娜·包什却去世了。 所以只有曾经的影片的影像来出现。而影片的重心放在了乌帕塔尔的舞蹈剧场的几位主要的舞者身上，影片跟随着皮纳包什还有乌帕塔尔舞蹈剧场的所有成员拍摄，采用了先进的 3D 技术，展示了皮纳创造过的让人振奋又无可比拟的现代舞艺术。这就是古典和现代的融合吧。但是有了电影，就像我说的，光影交叉的一刹那，时光定格。当我们通过光影，皮纳也留下了人生的片刻时光，让我们感受到电影当中的不同，通过电影也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这里是古典流行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